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香港圆桌精英出版集团这个副主席，是黄培峰 Gary。Gary 你好， 你好，你好， 哎，欢迎来到 U Radio。这个今天请到 Gary 来，是因为 Gary 有一项专长，做出版业的。咱们这个节目以前有请过作者，好，但是这个出版商还是第一次有这个做到。 别说出版商，人家可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文艺青年、文学青年。商人这个词儿你喜欢吗？其实 Gary， 你会喜欢别人叫你作家还是叫你出版商 啊？肯定不是作家， 肯定不是 作者，至少是作者可以 、啊、但那肯定不是作家 啊。 然后出版商这个当然是一盆生意，那个是当然的。 所以你觉得出版商也可以，没有问题？ 可以，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是对大众的，还有是卖书的。要是人不买我们的书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 啊。但是如果让你选，叫你出版商还是叫你卖书的，你会选什么？ 我们也不是卖书的 啊。 要是我开书店的话，那我是卖书的。 对， 但是我是出版一本书，然后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人去卖这本书，所以我是出版商。可以。 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很神秘啊。整个通常我们直接能够接触到的，比如说我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我知道作者是谁，然后我会看一下出版社是哪一个出版社，但是对于出版商到底在这个中间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还是很混淆。 比如说我要准备去参加书展，你说出版商你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听说是非常这个很难，而且工作非常琐碎，强度也非常大。跟我们说说，因为我们知道20几号香港的书展应该是走到20多个年头了， 对， 已经结束了。今年的据说这个入场人数又是破纪录，去年我记得是95万，今年主办方贸发局就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98万的入场人数啊，真的是可喜可贺。 在这个数字增长上面，这个政府的态度不太一样、通常这个游行的话，他会把它往低一点吧，在书展的话他会愿意那个数字报高一点哈。 哎，但是你看这几年确实他的人数是节节攀升的。作为你参加这个书展的出版商，尤其是连续好几年参加，你会有感觉吗？尤其是你从前期到后期，你整个现在说98万，你们自己什么样的心情？ 98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人很多，当然是很多。就是我今年在那个书展的会场逗留了5天，我之前是大概是每年是4天，今年是5天，那5天肯定是觉得是很多很多人，但是人多的时候通常是人很多，但是他们在走，然后很多很多人在走，然后很少很少人去看 你的停留在你的摊位上 看你的书 啊、 我有2天是从早到晚都留在那个书展里面的，然后早上是很少人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就是空间很多，然后有一点空间给人去那个看书，然后人很多的时候，大家只是想买书，就是我想买一些很便宜的书，所以人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我来讲，就是 对于书商来说，人多反而没意义。 看你是卖什么书，就是我们卖的书是主要一些社会科学啊，有一些是那个政治类的，那种书其实他会买的人其实不是很多，然后他们通常是比较 picky 的，比较想我想买这本书，另外一本书我不想买的，那当然他们要一点时间去看，要一点时间去选择， 没错。 然后人那么多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空间，所以我像我这种小型的出版社他就是那种人很多的，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大意义， 不一定是你的目标人群， 对、 就是 所以对一些大型的出版社，他们当然是有很大的意义、 那我就关心一个问题，能挣到钱吗？ 那你看很多很多因素，像我这种的，我们就是今年第4年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是赚钱的，赚的挺好的，因为我们的很多的 production cost 很多的那个成本我们压得很低，就是我们的那个在那个摊位的装修 装潢是很差很差的，嗯，那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卖了钱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品牌，就是对我们那个名声是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就是他们买书，嗯，然后不知道你们是谁。 对， 然后像我们今年去年花比较多的钱去那个装修，那个摊位装修，嗯，然后我们赚的钱是挺少的，去年我们是差不多要亏本的，嗯，因为去年是有那个风灾，所以去年是差不多亏本的， 所以这个人多了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意味着赚钱， 其实每年的书展哈，他们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去年他们叫做什么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啊，嗯，今年叫做阅读令全世界更美好，但实际上你说人来人往的98万人，说实话我去年去了，我今年压根都没进场，嗯，我去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人太多，嗯，你说如果是我想找一本好书，我安安静静在那看，去寻找一种非常独特的或者是美妙的阅读体验，在那种情况下基本上不可能。嗯，我去年是为了干嘛呢？也不是为了买书，是为了去听讲座 啊， 那些讲座呢，请的人物都挺大牌的，所以今年也请了一些，比如说陈冠 中 先生啊，像席慕容女士都从台湾来了， 嗯， 所以这些人家都觉得，哎，因为有这些人物的出现，就把香港的书展打造成香港一年一度盛大的文化盛事。 对， 但是文化盛事而言，你说具体落实到书商来说，到底能够让他们从认识自己品牌开始，这个帮助多大呢？ 我看了这个内地人民日报的这个网站人民网啊，对香港的这个书展有一个报道哈，他说这个香港书展所有人都拖着一个小行李箱过去，好，说这个对此表示看不懂，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展销会 是一个 年宵， 大家真的那么热爱阅读吗？但是好像这个人潮啊，或者说这个大家买回来书来的架势，又不完全说是大家真的，哎，我就是爱书，我就喜欢读书。 嗯， 但是很多就是特别多的人群就师奶的出现，嗯，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比如说排队的时候，特别多的师奶，他可能拖着这个小板车啊，平时是用来拖菜的， 嗯， 然后现在呢书展呢，他也可以用来拖书。 哎，我还真的 可能明天呢哪里有大减价呢，他有可能去脱衣服了。 真的是，你知道有父亲啊，他就也是拖着那种买菜的那个小推车， 哎，对， 然后就跟他身边的女儿讲，他说，女儿你要记住今天什么书打折，这个把他的这个名字先记下来，等他明年你再打折的时候你再来买。然后女儿说，哦，好。那你看，其实你 Gary 你的观察哈，说在书展上遇到的这些买书的人和在普通的书店你们接触到的读者有区别吗？ 很大很大区别，当然是。还有你刚才讲那个行李箱，哦，就是通常是暑假，通常在那个书展之前还是之后，香港有这个美食展的，通常那个行李箱就会在美食展的时候再出现。 美食展的时候去拉什么烧鹅啊， 都是一样的。很多人就是今年去看去年在那个书展买的书，就是很多很多人的。但是这个要看你看那个对香港书展你有什么期望了。就是你要是期望去卖你的书的话，那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你 书当然是卖得出的， 对，书展要是你觉得是卖书的，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个也是香港一个情况，那个很难去改的。 嗯， 但要是你觉得香港要是通过那个书展还去那个宣传香港的一些文化的话， 嗯， 那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的。像刚才范叔讲那个陈冠中那个展览啊，陈冠中那个 演讲 啊，那其实今年要是我们有看那个陈冠中的那个展览的话，那看那个部分跟其他书展的那个卖书的部分其实是分别的。 你这个说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对啊。这个陈冠中第一场地，它是在这个底下像一个超级市场一样的一个大商场，底下大家哗哗哗卖书，然后都是个人，这个摩肩接踵的人都踩着大家，但是陈冠中包括他书展的这些讲座的地方，他是安排在那个会展中心的会议室里面。你进到那个里面，你会感觉气氛不一样，你觉得 清静又高雅。 哎，你这个地方很清静，然后有的时候保安还会限制一下入场的人数，对不对？他不是说你来的人都可以进去的，包括讲的内容，他节奏也比较慢，来的人也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就像樊素说的，像他来书展呢，他不是来买书的，他就是来听这个讲座，听完以后他可能也直接走了，他也不一定真的会带书去哈， 是很不一样。就是你想，要是你喜欢陈冠中的话，其实很多人也知道他在做什么了。 对， 那我去那个展览，通常是想看那个人，还有他做了什么。 对， 那其实那个地方很少很少的，来了就走了、 嗯， 然后跟其他卖书的部分其实完全分隔的。 没错， 那 好像是很大的分别、啊、另外一个地方是卖书的、我买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对， 我不知道那个作者是谁，出版社是谁， 是。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啊，我知道有成观众，但是我就、有一些人就啊觉得那边那个地方人太多了、根本没有兴趣去看那些新的书， 是。 所以是， 哎，今天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谁呢？李庄，李庄要、李庄来香港这个参加书展。来演讲，我说李庄他不是律师嘛、这个重庆打黑案里面的律师，我说他不是一个作家，他来香港书展干嘛呢？ 是啊，他来干嘛？ 他来演讲， 很奇怪、 对，他来演讲来讲这个重庆打黑的这个案子的这个李庄案真相。但是我说那啊、那你应该是写了一本书吧，是来推销书。结果呢他说我这书还没有写好我这书下载了卖，所以说我也可以来香港。 所以他看中的是那个人流和香港他独特的地理位置。 对他吸引这个人群。 你想现在有人就观察说入场的那个主要的人潮来自于哪儿？当然本地的师奶级的、就父亲带着女儿， 就是来捡便宜货的哈， 捡便宜货的、还有一种是内地游客、你知道可能李庄这种人在内地有些话我说不了、然后在这儿刚好有一些内地来的游客，香港本身就相对言论比较自由， 是、 我有些话不好说，我在这儿说给大家听、 是这个在香港机场啊，甚至在台湾的机场、我们都看到有一些书是专门提供给内地游客， 确实 就是内地游客特别受欢迎这类书。 你知道前几天文汇报还出了一个什么专题吧、相当于就是说内地的学生眼中的香港书展什么样子、大家有一个很明显的观察、在内地书展看不到什么呢？宗教类的书籍它有专门一个区域，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各种、让你知道哎，这个觉得还挺开眼界的、 其实这个对内地的游客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啊。在香港书展有特别的安排，有专门的通道、大家凭这个港澳通行证可以专门就是好像入场费是比较便宜，然后呢进去也比较方便， 25块钱。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多内地的朋友的这个心态啊，进去了以后消费是消费的挺多的，我看到很多人是买了挺多书的，而且这里面的这个港币跟人民币是一比一的兑换，所以说呢原来他可能这本书打了8折，现在你加上汇率又打回去了。 好，那今天三立华新闻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请 Gary 谈一谈啊。其实这个书展在主办方的眼里认为它是一个重大的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但是好像文化人和这个作家来看似乎有一点不一样的理解、 不一定都是很差。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圆桌精英出版集团副主席黄培峰 Gary。 你好。 哎，这个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今天终于有这个出版商坐在我的面前了，妖风到底是不是你发明的？ 当然不是。 妖风真是， 妖风就是那个书皮上面， 书皮上面那一小圈那个。哎呀，说实话你既然说了不是你发明的，我就说了两句，这个我真的太讨厌妖风了。这个妖风啊，回来你看这个打开开书了以后它又会掉下来、你把它装回去呢好像又保持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反正你觉得这应该是书，好像像书皮一样，但是又经常掉下来， 丢了它也觉得很浪费了。 对，然后这上面经常写一些非常混淆的东西，把这个书的作者的名字给你， 但是发明这个人你想他的商业意识得有多么厉害、他能够借助这么一小块的一个广告位相当于去 promo 他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中间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书商的一个对市场的处， 你写的好不一定卖。 哎，对，你知道每一年，我知道记者去访问一些书展的一些参加者，都会问啊，今年你们这个书展有什么书是你重点推荐的呀？你看今年这个啊，哪一年是司徒华去世啊？对，然后写什么当年的政治书籍可能就比较热卖，像今年什么换届啊，什么七一游行之类的，就这些书可能会成为当年的主打。那么你们真正的是出版商操作层面来讲，你们考虑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考虑的很多的，因为卖一本书，它不是卖两个星期、两年，可能是卖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很多记者是去问啊，你们今年是不是主打一些政治类的书？其实很难的，因为政治类的书，明年的话，那个社会已经改变了， 对，议题变了哈。 对，对于我们每一年不是出很多书的时候，我们要看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不是在去明年的话还会卖？所以我们在应该是两年前左右出版一本书叫《国民教育》的。跟国民教育有关系的，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去年的时候有 反国教， 我们根本没有想的， 所以说这意外赚到了。 对对对， 这本书是卖的最好的吗？当年 在训练的时候还是卖的最好的、啊、所以那个是很难讲的，所以通常我们不会讲一些很时事的东西、嗯啊、在去年我们有一本书是讲那个新的特首的，嗯，那今年当然是不会买的、嗯、就是没有人买的。 所以说你这个在考虑我要出哪本书之前，我要预判到接下来可能两三年 社会 特别是人文社科这一类的事情、嗯、你要对香港接下来大事有一个判断。 对 啊, 啊对，这个很重要。还有是你有什么的信息你想你的读者去看到，就是我们当中我们找作者啊，我们找那个题目还有去做那个封面的时候，很多很多就是你想读者怎么去看那个话题、嗯、你想啊很认真啊还是不认真，我们要想这些东西。 还真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拿到手上一本书啊、嗯、想当然的觉得好像不会有一些细节不会太注意、嗯、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翻的话，包括书的这个装帧设计，这个插图如何设计，排版如何排、嗯、字号纸质，包括最后的定价、嗯、其实这里面还是很多学问。 那有没有一些书你们之前判断形式估计会卖得很好，但最后只遭遇滑铁卢，销量非常差？ 很多的。 很多吗？嗯， 很多的。 比如说唐英年做特首这样的书肯定卖不出去 啊、看你的书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的。不认真的话应该可以的。 哎，你知道内地的读者哈、嗯、他们就在内地有一些非常追捧的作家，比如说韩寒、嗯、 对， 比如说郭敬明， 包括莫言， 甚至包括柴静，知道吗、啊、柴静他那本看见不是在内地卖几百万吗、嗯、 对对对， 在香港书展卖不出去的、嗯、销量非常差。 我看到不少莫言的书好像没有， 大部分人可能也不知道这几个人是谁，莫言的书也卖得不好、嗯、那其实一般的出版的人会觉得哎，这几个人知名度非常高，放到香港书展应该也有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意见是莫言的书很太厚， 太厚了， 太厚。我觉得对于香港人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时间去看、嗯、就是一本书要是他看一个月两个月看不完的话，他不会看的， 放弃了。 太厚是不行的，在香港书去啊、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 你说的是村上春树，日本的那个还是那个向西村上春树？香港的、这个、 那个局外，他的书可以卖，但是其他太厚的不会卖啊、哦。另外是那个香港人的口味跟内地啊，跟台湾人的口味当然是不一样、啊。嗯，就是他看的时候，香港人大部分其实看书的目的是消遣，啊、就是看 娱乐了， 对娱乐，嗯、就是看。散文很短很短的、嗯、很快可以、完成一篇、文章的那种可以，但是很长很长的小说要是娱乐成分很高的他们可以，要是你讲什么社会啊世界啊、嗯、那个社会问题啊，那要看是谁啊，就是莫言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他得奖啊，中国人、嗯、然后 finish，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谁，没有兴趣，所以那种书在香港不会买的，但是也要看那个出版社他们的啊、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嗯、好像有一些以前有中资背景的一些出版社，他出版很多很多以前的中国的文学的书的 经典的这些 很多很多的、嗯、他出版的目的就是要流传这种的文化，那、嗯、他就是从其他地方有一些钱赚的、嗯、就放在这里有一些资源去做、嗯、但是像我们比较小型的话、嗯、我们没有那个资源去做这种东西、嗯、所以就要看啊这种书是不是在这个时间啊、嗯、这个年头要出版的、 嗯、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卖大部头基本上很难养活自己、嗯、 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伪命题吗、嗯、你说香港是不是一个文化沙漠、嗯、今天咱不讨论这个也讨论太多了、嗯、倒是有关于香港人的这个阅读品味的问题、嗯，很多人都觉得，就我看过一些包括三联还是什么书店，他们会有一个每周的还是每个月有些统计 畅销书， 就当周当月的畅销书统计、嗯、是统计不同地方，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再加上香港台北、嗯、我还是会发现有一些区别，就是你本来这个时代大家都是数字化的阅读，可能本身你拿的纸质书的这个时间就少、嗯、或者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心，大家都很浮躁去沉下来就慢慢的去阅读一本书、嗯、但是你发现什么呢，在香港一个排行榜上排名最高的是投资类教你发财的、嗯嗯、或者是吃喝玩乐的去旅游啊，还有就是算命的，尤其是这过年的时候、嗯、算那个运程， 明年的运势， 就是这几类书是特别在香港红火、嗯、你在北京上海深圳那些地方还是能够见到一些人文类的书籍，你能发觉到这中间有些差别吗 Gary？ 所以香港人大部分他们看书的目的是娱乐消闲、嗯、所以那种很有时很工具，因为香港那个是好像是很 practical， 但是香港的地方小嘛、嗯、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去摆那些书，所以他 放那本书一定是十年啊五年都可以用的、 啊、 那地图啊投资啊那种书就有用了嘛。比如说我摆放一本小说莫言，要是我看完了、嗯、那本书我要怎么样去处理了，我要去卖了它还是丢了它、嗯哦啊、其实香港因为地方小，所以那个很大的问题的、 哎哦这个、 这是好家里地方小、嗯、没有藏书的空间。 对对、啊、因为 很多人看书其实他买了不是啊，现在我一直去看，其实是放在这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才去看嘛、 哦、 很多人 像一本字典啊、嗯、这样的这种用法、 就是我现在买一本书可能是两年之后那个香港有什么啊事情发生、嗯、跟那本书有一点关系我才拿出来去看嘛、哦、但是香港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空间、哦、所以我买书的时候啊，也要看啊，这本书是不是值得留在我的房子里面、嗯、要不值得的话就 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你从这个书的开本来说，是不是这种比较小开本的书比较好卖？ 这个也是一个 手册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的， 这个也是一个学问。这个啊、日本是很多这种的， 对， 但是香港是很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本书太小的话，在书店里面没有人看见 哦，看不到。 这个是 那把它弄成非常鲜艳的 颜色，加一个巨大的腰封。 我以前也很想出这种的文库本的那个小的书，我觉得。但是很精致很有品味的，但是然后有一个书店的人觉得不可以的，你要这样 目标太小， 对啊，他们是卖不了的、嗯、除非你是很大很大的作者那就可以了、 嗯、 但是香港是很少很少这种很大很大名的作者的、 嗯、哎，这是一个学问。还包括你这么一说，我想到在比如说你们的展位摆放上面什么样的书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包括这个书的摆放顺序其实也是要考虑的，对不对？ 那个是那个书店决定的、哦、书店通常是很多香港很多书店它也是出版商来的， 对， 所以它很多时候会摆自己的书的，然后通常是摆新的书在那个很当眼的位置，通常是摆一个月、 嗯、 两个月那就要换。 嗯 啊，我们叫双架，就是那个本书 上架， 那个架了以后，双、了以后，那就没有人去看了，觉得是旧的书，那个时候卖书是很慢很慢的 啊， 所以通常是头一个月两个月，要是那本书卖得好的话，那书店会给你再要多一点书，那本书就可以了，就是啊，肯定不会亏本的。但是要是头一两个月卖得不好的话，那这本书是很大很大的危机。 嗯，你刚说到你好像香港人有这样一种倾向去阅读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个书啊，但是一样啊，我觉得香港你刚说的这个大部头的书反而在书店，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如果我去找的话，我反而在香港更容易的找到这些书，就是我有些书我在内地可能少见，不出版的原因啊，或者说因为它存量的原因，反而我在香港比较容易找到这种书，不见得很好卖、 嗯、 但是你要去找呢肯定找得到。 那个是书店做得好、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位置放摆放一些是一两两年也不会卖的书的、 嗯、 就是摆放这里，这个是书店比较、 这个书店它还是。 你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就是今年书展结束之后呢，又有记者去做追访，就问过一些参展的书商和一些文化人士，书商会觉得我是赚了，我成功了，因为人流多嘛，你看又是创历史记录、 对， 他做一个销售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我也是面向读者的，就是面对面的。但是呢，文化人都觉得不对，你看如果跟台北的书展或者跟法兰克福的书展，包括跟北京上海的书展比，他都会有一些互相可以借鉴的地方。在香港这个呢，你做销售当一门生意做得不错，贸发局来主办，但是如果你把它做一个文化事业来经营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还存在在里面。所以你说作为一个出版的人士来说哈，你刚才讲到香港人的阅读品味可以说是也是非常实际的，就跟他们平常做事情一样的性格就反映到他们在阅读生活当中。你说这么一个实际一个阅读品味的话，真正作为想要推广阅读文化人来说，他不一定是乐见的。那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你们有 什么出版商卡在中间， 你们有什么办法呢？我想真的爱书的人，你不希望自己仅仅是凭着实用来挑选一本书。 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卖书的时候也有做那个一百元四本啊，100元五本的、然后 有给你一个袋子随便装那种、 也没有这种很痛心的， 很痛心真的是、 但是有100块啊，四本五本的。然后我们有一些那个实习生他们就讲啊，为什么你卖书卖的那么便宜啊，他们也觉得很痛心。 对， 但是我就说这个很难的，在香港做那个这盆生意是很难的，要是那本书这一年卖不了的话，那这本书会回到我们的窗、放在窗里面它是没有用的，就是它 最后可能是去那个堆田区、哦、所以100块 这 个是个没办法的、嗯、所以那个100块四本五本、 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归宿、 嗯、就是对啊就是有人去买到他的房子里面也比他去那个、啊、 堆田区 那个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啊、还有是那个在外地他可能是在网上面去买你的书、嗯、但是在香港是很少的因为香港的地方小 对 他去那个书店很边泽所以呢他很少人去在网络上面买书、嗯、所以一些书他头一个月两个月卖不了的话他在网络上面也没有人会感兴趣、 嗯、也卖不出去了、 嗯、对 所以 有的时候真的是哈，你说做出版的人也要低下这个清高高贵的头你必须得向现实妥协 说到底这还生意还是一门生意、嗯、 生意还是一门生意 对 但是你说一个书展或者阅读对一个城市整个气质会有多大影响呢、嗯Gary 我知道你在英国也是有几年的生活经历等会儿请你讲讲去伦敦的一些书展的一些体验看看对于一个城市你说这样的书展它能够有什么样的气质提升作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这个咱们在每天直播的最后一节，通常都会接听电话来讨论一下时事的内容哈。今天我们这个关注到是气功大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关注过的这位王林先生呢，目前是身在香港。那有消息称呢，就是他是香港的永久居民。那在香港，他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访问，说自己呢是内地政治斗争的无辜受害。现在不会回去，一回去呢就会被抓起来。那同时这个王林说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他是中国的斯诺登啊。这个斯诺登是大家都熟悉了，这个是把美国的很多 NSA、嗯、 这个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呢还在讨论当中。 但是 王林 通常斯诺登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形象、嗯、王林现在把这个浪漫的光环往自己身上拽，您觉得这个可以有比较吗？内地的听众哈，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嗯、差不多这时候可以开通，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嗯、好，我们说回书展，刚才讲到其实 Gary 有在伦敦生活的经验哈、嗯，伦敦应该是有书展的，他们的书展跟香港整个的书香味是不是不一样？ 他们的书展是给出版商去找其他的出版商的、嗯、就是一个 是出版商之间的一个 聚会，对对对，他们不卖书的、嗯、我有去过那个地方，有几本书我觉得是很好的，我想买他们不卖的，你出多少钱他们也不卖的，因为他会去跟你说我们这里是不卖书的，我们是给出版商 一个不卖书的书展， 对对对、嗯、他们就是不同的出版商不同的经理人去面对其他的人，因为譬如说他们是英文的那个书翻译做那个法语德语、嗯，那个时候就是给不同的出版商、嗯、他们去决定啊、嗯，我们去联络 要不要引进， 所以跟普通读者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 嗯、 但是那个书展你觉得这样的模式可以引到香港来吗、 啊、香港这样办得成 很困难的，我觉得、嗯、就是那个伦敦书展是给他们见面的、嗯、然后在11月啊、通常是4月的时候有那个伦敦书展，然后11月的时候就是那个法兰克福 、嗯、 那个时候就决定啊、他们是不是要翻译啊，买这个版权，然后去定、嗯、未来一年的那个出版的计划。但是在香港啊，那个是很困难的，因为香港书很少很少， 市场又比较小，而且 对、嗯就是我们香港啊、台湾啊内地也看得懂中文、嗯、繁体的简体字大体上也是看得懂的， 就没有翻译的这个必要， 没有这种翻译、嗯、还有没有说那个香港的、啊、中文的书翻译做日语啊、嗯、那个英语很少的，有的但是很少的、嗯、所以那个很难啊、将那个啊，伦敦的一个模式啊，在香港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国际的这个出版商对于中文书籍没有兴趣吗？ 不是，那个，在去年的时候，伦敦书展它的那个啊主题也是那个中国、嗯，就是有中文书，但是毕竟它啊，我们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嘛，香港啊，中国跟其他地方他们文化不一样，所以很难就是说我这本书在香港很红啊，在内地很红，卖给英国啊、嗯、美国是很难的，那个是没。 所以如果要一个 中文的书他要引进的话，他宁可要跑到伦敦的书展上去做这件事情，而不会在香港的书展上完成。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要是中文书啊、其他啊、亚洲的书的话，那台北的书展跟那个东京的书展他们也在做了、嗯、就是很多台湾的出版社他们会翻译日本的书的、嗯、那其实他们会去那个台北跟那个东京的书展、嗯、那香港其实是没有那个很独特的位置去跟他们竞争的。 所以香港的书展最后就变成像香港办的什么美食节、美酒节、电脑文化科技节、嗯、就是一个庙会性质的一个大展卖的一个机会。 但其实对于国际的众多的书商来说哈，他们会很看重香港的这么一个书展吗？ 不会的，不会的。就是在那个书展里面也有一个叫那个版权那个讲坛的那个地方， 还挺小的， 其实是没有人的，没有人去的，就是。基本上是那个英文书，对英文的出版社对中文香港的书其实没有很大的兴趣、嗯、要是有兴趣的话他们本身已经有一些网络去做这个翻译、嗯、 所以你知道香港很多的时候他都会想把自己往国际上打造嘛、嗯、什么亚洲最著名的国际都会、嗯、你说这样的一个盛世的话在国际上他能够算得上是有地位的吗？ 这个 他可能也不以这个为目标， 很难讲， 会不会， 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 嗯、 就是香港就是我们的量的很少、 嗯、 就是我说的是那个读者跟那个出版的数量是很少的，所以要打造什么国际的那个地位是很难的、 嗯、 只能够往这个很做的很精致，做的很好啊、嗯、那个数字很好的书，但是那个也很困难，因为香港很多的那个出版社也是很小型的， 是 他们没有什么资源去做一本很漂亮很漂亮的书，所以那个也是挺困难的、 嗯、 这个台湾做的比较好，台湾跟那个、嗯、当然日本是最好的，我觉得在出版方面。 嗯， 所以你有会想过一个，如果你可以有的选的话，你认为一个理想的书展是应该是什么样子？ 理想的书展因为人不要那么多有利益的， 台湾好像只有30多万人吧、 对，差不多 30万人左右， 差不多了、嗯、啊，那当然那个从卖书的角度是很麻烦的，但是就是也可能的话那个租金压低一下、 嗯、 那然后人比较少也可以，然后就是比较 focus、嗯、有一个焦点会比较好， 有一个焦点， 就是说那个刚才讲那个有一个香港有个宗教的一个位置， 是 宗教的书那个地方可以啊、嗯、但是在后面他们其实是卖文具的那个 还好没有卖木鱼 哎，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你先说完， 卖文具是可以的、嗯、我觉得是可以的，卖文具我也很喜欢文具的，但是、啊、但卖文具的跟那个宗教书放在一起可能 有点奇怪， 对啊， 就不伦不类，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陷入这么一种困局。 这个有点改善了，香港书展其实我这次去本来还想看两眼嫩模的，但是结果竟然出乎我的意料今年没有看到什么嫩模呀， 今年都是男生男模今年大家都换头 了，口味变了 搞基没有其实你说到各种这个书展、 啊、 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独立书店他参加着他就不干了、 嗯、 他觉得这样不是非常适合我的一个定位，你就比如说库比克，你说在香港还是蛮有名的一个独立的书店，他会追求比较这些唯美 大家觉得 比较 知识分子的一个 书店， 比较 知识分子、 啊、 然后专注于社会这个社科类的书籍， 他就说今年是他最后一届了， 对，他就不参加了，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市场并不是非常适合你，就像 我不是哪块都要， 嗯，对，而且现在很多书店还会面临什么冲击，就是电子书的冲击， 对， 会不会也有人会讨论说有一天实体书会不会真的消亡啊什么的。 香港这个手机智能手机这么发达，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用这个 是，但是还没有那个生意的模式出来，就是很多是免费的 啊、 嗯。那免费的对于那个出版社其实是没有用的。 Kindle 今年推出中文版了， 但是卖一本书就是很啊、哦，我们也有电子书，卖一本书可能是1块2块的那个美金， 嗯， 那我要卖很多很多本才可以那个去平手，就是那个啊回我的成本、 嗯。 但是香港卖书是很少的， 嗯， 那所以那个其实出那个电子书，其实在香港还是那个次要的， 电子阅读。可能它的盈利的这个模式还不够成、 嗯、 还没有，我当然那个是那个未来是那个朝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是这2-3年肯定也是啊、嗯、啊那个印刷的书会还可以。 但香港我可以想到的有一个很现实的对于书店的冲击，就是这个租金的这个问题。 嗯， 对啊， 你们出版社有面临这个困难？ 我们没有那个书店，但是 没有实体书店。 对、啊、但是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 你看最近几年看到北京的这个上海这个季风书店，它有分店就关门， 是 北京还有这个什么丰乳松也 是很有名的一个独立书店， 以前 都会遭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花那么时间为什么要专门讨论香港的书展，一是因为也是这个文化盛世，很多的内地游客也是来香港，是需要可以参加了一个也不光是一个游玩的项目，也是希望从中可以染上一点书香，而且真正的你说推广一个阅读的文化，对于一个城市气质的影响是非常这个显而易见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伦敦的查令街，这个也是让伦敦成为之伦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没错， 让他想象的 世界上 有 那么多间书店，你偏偏走进了我这一间，这是文艺青年的想象。 好，非常感谢今天 Gary 啊，来自圆桌精英出版社的副主席参加我们节目，接着进入有话直说的环节。 好，谢谢 Gary。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王林发功，认为自己是斯诺登，斯诺登的这个功夫啊，肯定没有王林师傅厉害。这个王林的电脑技术呢，估计也没有斯诺登厉害啊。这两个人有没有可比性？咱们来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啊。王林呢，是在前几天接受了《纽约时报》，是在香港接受的采访。别的先不说哈，《纽约时报》在他的这个访问里面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这个细节描述。第一呢，是说双方是在香港的一个很高级 的、 很高档的酒店。 我还看到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真是海景， 面山 然后这个面山背海。落地窗，哇，这个王林呀，非常阔气的这个霸气躺在那边。好，这个说明现在日子过得不错。咱们来听一下这个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看法。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这个王林说自己是中国的斯诺登，您觉得他们两位有可比性吗？ 哎，我觉得他们俩可是绝对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从一个点上说吧，就是这个斯诺登呢，他呢，即便是想出名，他要是也是想你是走的就是呢这个维护，走的维护这个人权的这个路子。而这个谁呢，王林呢，他从他那个不说别，从他的盖那个王府就是一个呢，这他们盖的王府来看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现代意识人干的事儿。这个王林的话呢，我看呢就是几乎是一个封建的这个余孽。他你看他做的什么事儿呢，他做的就是游走于这个高官和富商之间，以这个敛财为目的的。而且的话呢，就即便是盖了自己盖房子，要盖成王府这样，你说他能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人吗？所以的话，我认为他是个封建余孽。他跟这个斯诺登的话呢，完全是两种驸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种人，两类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好了，北京的梁先生就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王林自己是怎么解释的？为什么他自己说自己跟斯诺登相像啊？他说因为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哦，是吗？现在又是亡命天涯，觉得不知道下一步应该飘向。 按照王林先生的这个理论，所有亡命天涯的人都是斯诺登的这个同类。好，接下来是刘先生哈，刘先生应该是深圳的朋友。刘先生你好。 你好。 哎，刘先生是来自深圳吗？ 香港。 哦，香港的刘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王林自比斯诺登，两个人都是在香港作为避难地？ 我觉得他跟那个斯诺登的情况不一样啊，那个不能相提并论吧，我觉得哈。我觉得他如果认为自己是斯诺登，可能他太抬举自己了。 他太抬举自己了。 对啊，因为这个斯诺登，我觉得他这个怎么说也是为了这个，或者说是全世界的这个隐私的这个保护或者言论自由，他来到香港啊，这个表面上这样讲的，那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是全且相信他了啊。但是我觉得王林的例子不是这样，他是完全好像有点逃到香港来的这种感觉啊，这样的、 纯粹跑路。 纯粹跑路这样，对，因为香港毕竟也不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收容的，他只是他言论自由的表现，不是说什么走路的人都聚集这里的，我觉得香港的意义不是这样。 好的，谢谢这个刘先生。 确实哈，你说怎么有事儿都跑到香港？ 英雄有的时候也亡命天涯，这个歹徒有的时候也亡命天涯，但不是说亡命天涯的 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啊，为香港证明一下。 好，这个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这个王林，他自认为是斯诺登，说自己是政治斗争的这个牺牲品。您觉得他这个话， 有道理吗？ 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道理啊！这个你所谓政治斗争，你是说你在一个这个人事的变动或者一个整个的政治格局之中，他你处在一个相对变化的位置，我觉得这样才叫政治斗争。而王林他是什么呢？他只不过是说在一个骗局之中，他不是政局，他是骗局。在骗局之中，他这个企图这个游刃有余，结果最后呢，现在被戳穿了。然后呢，他把自己标榜为这样一个悲情性的英雄，那其实还是在争取一个舆论牌，希望就是说能得到这个公众的一些认可和谅解。其实他是完全是不自量力，他干脆说自己是天王老子算了，他还不如说自己是神仙，像以前像说自己是个神仙，这样还好一些。他何必还说自己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敏感点看的话，一般人一个人遭难的时候说自己政治斗争，一般来说，可能啊，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他都是一种倾向的，就是为外逃做一人的准备。那你自然是政治中的牺牲品，自然会有可能牵涉到，就是说你认为自己是受政治迫害呀。那么受政治迫害的话，岂不是一个逃之夭夭移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吧？所以我认为他的用心可能在这里。 哎，照这样发展下去，下一步估计要这个逃到美国领事馆。 不，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哈，王林他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个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的话，他在内地如果说面临的是民事诉讼的话，不是刑事诉讼的话，他可能在香港还真的可以避过去。但是前提是他这个王府恐怕是永远回不去了。 好，看看还有没有听众。 今天最后一位香港的楚先生，楚先生您好。喂， 楚先生在线吗？ 楚先生，喂。 没关系，我们 稍等一下。好，这个王林在香港也是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这个采访。纽约时报在整个报道里面啊，就写因为呢是一张与马云和赵薇的合照，王林就成为了谈论的对象，而且他是遭到了连是人民日报都有发表署名评论，形容王林是某些官员的精神鸦片。对于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少数人员，有必要大喝一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 好， 咱们这个楚先生已经回到线上了。楚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哎，您好，您怎么样看王林呢？ 我觉得王林这个十足的骗子啊。 但是您觉得他是真的有可能受到了这个是政治斗争 的结果？ 对，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吗？ 我觉得这个跟政治应该没什么关系吧。那么他号称自己是香港永久居民，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税局哈，应该做点事情，应该查一查这么多年有没有给香港政府交税。 啊，我这个要查起来，我估计他的这个税单还应该挺大的。他这个收入应该是不少啊。 那斯诺登呢，他是为了很多世界上很多人的这个权利啊，这个应该有的这个权利来到香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欢迎的。那么像这个王林这种骗子呢，我觉得应该早点把他赶出去，就算他是香港人，我们也不欢迎他。 好，谢谢楚先生的意见。好，斯诺登那现在听上去其实大家对于斯诺登还是普遍持有一个同情， 倒是在香港危害性有没有这么大哈，也是存疑。你说香港人这么好骗吗？也不见得。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香港人能这么好骗吗？ 对，香港这个不少的香港说实话这个行业比较的纯熟， 是风水江湖， 风水江湖大家也比较清楚。更加上这个陈振聪的这个事情了以后呢，可能大家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掏腰包。更重要的是，这个重要的来源，香港的官员应该不太至于去请教这个王林大师。 倒是他现在埋下一个伏笔，说自己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哎，我们可以 他给自己打一张悲情牌， 对，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更加重磅的新闻？政治斗争是谁跟谁斗争呢？值得大家的关注。 对， 甚至 是我很 目前可能只是猜测的阶段。 对，到底是谁跟谁的牺牲品呢？我也想知道。还有，但是我可以比较肯定的一点的是，王林他那个江西的蛇啊，在香港估计买起来有点困难， 是吧？ 他要再变蛇呢，就得换一个品种，换东南亚品种的蛇才能够变出来。好，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再 会，再 见。